而鲜红的颜色又仿佛是人们心中最后一丝的希望之火。 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辛德勒骑在马上目睹屠杀的情景是来自于导演的艺术加工，但真实的历史远比电影中表现的还要残酷。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党一共屠杀了约600万犹太人，而其中近300万是波兰犹太人。在这被杀害的300万波兰犹太人中，有110万死于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而这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就位于辛德勒所在的克拉科夫以南60公里的一个小城。作为一名纳粹党员和纳粹德国的情报人员，辛德勒并不难知道在奥斯维辛每天都在发生着什么，而这样的事实也在一天又一天地拷问着他的内心。在斯坦霍斯的采访中，辛德勒讲出了这样一段往事。辛德勒曾在喝下一整瓶白兰地后，向一位犹太朋友倾诉了他内心的挣扎。虽然我是一名纳粹，但是我认为德国人做错了。当他们开始杀害无辜的人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对于我来说，他们和我是一样的，所以我决定做些什么。我不愿意屈从于这种暴行，我要尽自己全部的能力去挽救他们。辛德勒并非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将会面对多么大的风险。多年之后，当辛德勒的那位犹太人朋友再次回忆起他的那番话，说出了这样一番评价。我想他说的是实话，因为他的做事方式就是这样。 一天，辛德勒的工厂里来了几个党卫军的军官，辛德勒陪着他们在工厂里四处参观。这时，厂子里一位上了年纪的犹太人引起了几个党卫军的注意。这位老人看上去十分哀伤，根本就没有发现自己已经被纳粹给盯上了。老头，你为什么哭丧着脸？老人这才注意到自己身边站着几名党卫军，连忙解释说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在几天前纳粹清理犹太贫民窟的行动中失散，杀了他们，这样他们一家人就可以在天堂团聚了。领头的军官对手下人说了，马上另一名军官就掏出枪来到老人面前。先生们，你们这样会影响我们工厂的生产。辛德勒在旁边有点看不下去了，试图站出来阻止这名军官。我的工人士气会受到影响，这会影响军方订单的生产。那名军官对着辛德勒笑了笑，然后转头把枪口对准了老人。哎，如果您不开枪的话，我送您一瓶最好的酒。让辛德勒没有想到的是，他说完这句话，那名军官竟然真的就收起了手枪，然后几个人嘻嘻哈哈的就朝着辛德勒的办公室走去了。 我们讲述的这个故事是源自斯坦霍斯对辛德勒的采访中辛德勒自己的回忆。 根据斯坦霍斯的记录，辛德勒在讲述这个故事时表情异常的沉重。对于他来说，这一次的事件无疑是压垮他心中对纳粹最后一次幻想的稻草。虽然自己也在压榨犹太人，但至少自己会把犹太人当成人，会保障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党卫军的所作所为明显已经超出了对待人类的范畴。一个犹太人的性命在他们眼里还不如一瓶酒。这个问题反复冲击着辛德勒内心的道德底线，而类似的事情却一再发生。渐渐的，辛德勒决定做出一些改变。 有一次，盖世太保找上门来，命令辛德勒交出一个带有伪造证件的犹太家庭。但三个小时以后，两个喝醉了的盖世太保跌跌撞撞地离开了辛德勒的办公室。他们不但没有带走什么犯人，连一开始声称是罪证的文件也没了。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更大的危机正在向辛德勒和他的工人慢慢逼近。 1942年4月29日，辛德勒被几名盖世太保送进了监狱，因为他在前一天自己的生日聚会上亲吻了一个犹太女子的脸颊，这个行为违反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案，为此他在监狱里被关押了5天。而这次被捕并不是辛德勒第一次被关进监狱，除了年轻时因为特务行为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逮捕过以外，辛德勒还前后3次被送进过德国人自己的监狱。为了保证工厂里工人的正常生活，辛德勒不得不借助黑市交易来获取必需的物资，而他本人也因此2次被捕。第一次被捕是在1941年末，他为此在拘留所过夜。他的秘书通过辛德勒在纳粹党中的关系网让他得以获释。第三次被捕发生在1944年10月，他被指控进行黑市交易，并通过向哥特及其他人行贿来改善犹太工人的状况。这回他被关了近1个星期。 强大的人脉关系一次又一次地帮助辛德勒免于惩罚，但随着德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节节失利，一个更大的麻烦又找上门来了。 1944年7月，由于苏联红军的节节逼近，亲卫队开始关闭最东面的集中营，把余下的囚犯向西转移到奥斯维辛和格罗斯罗森集中营。集中营的一位管理人员把纳粹关闭所有不适合战争需要直接有关的工厂，包括辛德勒工厂的计划提前预警给辛德勒，并建议将产品从搪瓷制品改为反坦克手榴弹来挽救犹太工人的生命。辛德勒通过贿赂和劝说，最终让哥特及远在柏林的官员同意他把工厂和工人转移到苏台特地区一个名叫布瑞恩利兹的小乡村，从而避免了工人被送入毒气室处死。1944年10月15日，一辆装载有700名辛德勒工厂工人的火车被送到了格罗斯罗森集中营，并在那里待了1个星期后才重新送回布瑞恩利兹的工厂。另外300名女性辛德勒犹太人则是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里他们随时有可能被送进毒气室。面对这次的突发状况，辛德勒以往的人脉和贿赂都不起作用了。在经过多番努力之后，他派自己的秘书带着从黑市买来的商品、食品和钻石前往奥斯维辛。最终这些女工人在担惊受怕了几个星期之后才被送回了布瑞恩利兹。在所有的工人都被成功送到工厂之后，辛德勒的拯救行动并没有结束。1945年1月，一辆装有250名犹太人的火车到达布瑞恩利兹。这些人原本是要被送往波兰的一处矿场，但被拒绝接收后来到这里。到达时，车厢已经被冻得封死，工厂的一位工程师用烙铁划开厚厚的冰层才打开了门。当时车上已经有12位犹太人因为严寒而死去， 其他人也都因为寒冷和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身体十分虚弱，无法参加工作。辛德勒的妻子艾米丽·辛德勒将幸存者送入工厂，并且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医院中一直照料他们，直至战争结束。 这些人就是辛德勒在战争期间所救下的犹太人，而这些人的名字也就是那份辛德勒名单的由来。这份名单是否真的存在过，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了，真相已经掩盖在了茫茫的历史迷雾当中。但是有一个事实没有人可以否认，如果没有辛德勒，那么这1200多位犹太人很可能已经惨死在了纳粹的屠刀之下，成为了人们在回顾那段历史时一串刺眼的数字。 采访过辛德勒的斯坦霍斯曾经回忆说，我被辛德勒迷住了，就和其他人一样，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他一边说，我一边记录。斯坦霍斯从幸存者的回忆以及未公开的文件中找到了越来越多的佐证。他四次采访辛德勒，撰写了一篇独家报道，发往纽约一家杂志社。不过他的报道被拒绝刊载。最终斯坦霍斯的奥斯卡辛德勒的故事被尘封了将近半个世纪，直到1994年才在星期六晚报上删减篇幅刊登。 二战结束以后，由于身为纳粹党，辛德勒有被以战犯逮捕和处决的危险。由于他所有积蓄都已经在贿赂和在黑市为工人购买给养中耗尽，几乎一贫如洗的辛德勒曾短暂地在德国国内多处辗转，但一直没能在战后的德国发迹。在1961年，生活潦倒的辛德勒接到了一份意外的邀请，前往以色列访问。在那里他得到了如英雄般的欢迎和招待，之后每年他都会接到邀请前往以色列。1962年，辛德勒被以色列政府评选为拯救犹太人的正义人士，并在纪念馆的正义大道上种下了一棵纪念树，这是辛德勒获得的最高荣誉。有意思的是，这个时间也和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所讲的他在1958年被以色列政府授予国际正义人士称号的时间不相符合。事实上，关于这个称号被颁布的时间，外界一直有好几种说法。除了以上两种之外，还有一种说法是，直到1993年电影上映之后，以色列政府才给辛德勒追认艺人称号。为了确认事实，我们栏目组专门联系了以色列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这是以色列官方认证的唯一一所纪念馆。在那里我们得到了证实，辛德勒确实是在1962年被授予艺人称号。 1974年10月9日，奥斯卡辛德勒因心脏病去世，结束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在医院去世时，他连支付住院费的钱都没有，是由社会福利机构支付的。10月28日，被辛德勒所拯救的犹太人把他的遗体接到了耶路撒冷，他被安葬在了天主教方济会在耶路撒冷锡安山的墓地。墓碑上刻着希伯来文正义人士，墓碑下方有一句德文，意为他拯救了1200名犹太人。辛德勒的壮举令世人动容，得到他庇护的1200名犹太人被称为辛德勒犹太人。如今有将近8000名辛德勒犹太人的后裔生活在美国、欧洲以及以色列等地。对于这些因为辛德勒而躲过灾难的人们来说，那份名单的存在与否并不重要。 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接下来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先来看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6月9号是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昨天进行的2018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市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今年遗产日的主题为新技术护航文化遗产未来。北京市活动的主场将设立于在科技文物保护方面独具代表性的周口店遗址。此外，圆明园遗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园林博物馆、长辛店二期纪念馆、袁崇焕祠等遗产日当天可免费参观。来自英国著名的蛇形美术馆落户北京最新的商业地标王府中环，与所有的观众正式见面。蛇形美术馆起源于英国伦敦肯辛顿公园，2000年起每年都会建造一座备受瞩目的展厅，作为建筑实验的代名词，呈现世界级顶级建筑师的杰出创意。每座展厅都会在蛇形美术馆的室外草坪上展出四个月，从邀请设计到建筑完工不可超过六个月，使其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建筑模范。落户北京的蛇形美术馆考量了北京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也从蛇形美术馆展厅17年的峥嵘岁月中汲取了灵感，从民间智慧中汲取了想法，从中国传统中获取了创意，体现了中国民众生活与城市文化场所之间的互惠关系。反弹琵琶新禅画艺术精品展于本周在北京中国国际美术馆开幕，展览展出了宁强教授数十幅精品力作，邀在场的观众共同感受佛教超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精品的神韵与魅力，进而探寻人生之意义、万象之本意。反弹琵琶展示了宁强教授一系列以佛教思维和经典图式为想象依据的绘画作品，而这些非常有独特性的画作没有门户，没有流派，风格独特，甚至有些诡异，对独特风格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看。周末去天津也有展览可看，万花感像雪中出，寒川野老蔡鱼中国画巡回展的首站在天津美术馆进行中。展览展出了蔡鱼先生从1961年至2018年不同时期的作品80余幅，较完整地展示了一位中国传统文人画家的人生与艺术历程，对思考当代中国文人画的传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次展览分为三个部分，创作时间从1960年至2018年，共分为三个单元展示，初涉丹青、尸骨寻龟、方寸之间、海阔天空、自成风格、破茧化蝶，包括新近创作完成的梅花传奇。作品长约19米，高 2.5 米，共400多平方尺。该作品创作历时两年，数亿起稿，画家倾注了大量精力和心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沙漠也能种粮食吗？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带领的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团队近日对在迪拜热带沙漠实验种植的水稻进行测产，最高亩产超过500公斤，这是全球首次在热带沙漠实验种植水稻取得成功，为沙漠地区提升粮食自给能力，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和改善沙漠地区生态环境再添中国贡献。据了解，迪拜酋长私人投资办公室计划与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合作，通过资本、技术和土地合作，以覆盖阿联酋 10% 以上国土面积为目标，以10平方公里人造绿洲为单元，打造绿色迪拜和生态迪拜，大幅提升阿联酋粮食自给能力和粮食安全，并有效改善当地生态环境。都知道嚼口香糖能减压，但是你知道吗？这也许还能减重。日本一个研究团队称，咀嚼可对两性和各层年龄的人带来显著的身体差异，但成效最明显的还是40岁以上男性。研究显示，46名21到69岁的受试者边嚼口香糖边用正常速度走路时，心跳速率增加。该团队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欧洲肥胖研讨会上报告说，这份研究原意虽不是解释嚼口香糖和减重的关联，但团队猜测两者间可能和心跳运动同步有关，也就是心脏随重复运动而有节律的跳动。太空旅行又进一步了，维珍银河公司朝着开启商业运营的目标又迈出了一步，其联合太空船成功进行了第二次火箭动力飞行，本次试飞距离上一次仅有54天时间。太空船从定位于加州沙漠地区的莫哈韦航天航空港发射和降落。维珍银河在官网上称，该公司希望测试能用于商业太空旅行的关键系统，快速重复利用是维珍银河商业太空旅行的关键，因为它已经有700多名用户签署了该计划，每张太空旅行机票的价格大约为25万美元。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住建委昨天发布的消息，自行成交二手房的过程中进行购房资格审核，无需到房屋交易登记大厅，足不出户就能在网上申请办理购房资格审核。本次个人上网申请购房资格核验开通后，自行成交的二手房买房人就可以不用再去大厅跑窗口了。据介绍，市住建委开发了存量房交易网上申报平台，并于5月30号正式上线。自行成交二手房的买房人只需要在家里打开电脑，填写申请信息，上传相关资料，住建部会同公安、民政、社保、地税、归土等相关部门联合审查。一个工作日后，申请人就可以得到购房资格申请的审核结果，真正实现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需要提醒的是，不熟悉电脑操作的百姓们仍可以前往各区交易服务窗口办理。2018北京儿童阅读周启动了，阅读周将以书香童年快乐阅读为主题，以阅读为核心，联动中国童书博览会，通过好书展示推荐、好书评选、专家分享培训、名家进校园、阅读手作课堂等一系列深度阅读活动，为青少年儿童提供丰富的阅读大餐，提升青少年儿童深度阅读能力综合素养，引领儿童阅读推广观念，示范儿童阅读推广方法。2018北京儿童阅读周再次推出成功计划，主要由六大板块构成，包括童书漂流、优秀童书展、阅读坊小课堂等内容。活动自5月名家进校园的活动开始，将一直持续到10月份，结合近百场丰富有趣的阅读体验活动，让孩子们真正体会阅读的快乐，从而爱上阅读。遇到大病疾病，您别忘了有很多求助渠道。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北京市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联合开通999人道救助热线，目前面向有部分大病需求的家庭开通了24小时全天候热线服务，今后还将逐步扩大救助功能和范围，公众可拨打电话999咨询人道救助项目。今年年底前，999人道救助热线将完成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智能救助系统的对接。目前999拥有全国最大的全智能数字化报警中心，在北京拥有180个急救站点，并可提供日常急救、公共事件应急救援、航空救援、灾害救援等各类应急救援服务。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噩耗声传来在那个午后，远方沙场，他默默来到那片白桦林，望眼欲穿的每天守在那里。